着收获的季节，我来为你唱首歌。我的好妹妹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前方大路一起走，哪怕是河也一起过，苦点泪点又能算什么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刻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。我的好妹妹，心里有话你对我说，不想看到你流泪，不愿你承受着寂寞。漫漫长路我们一起走过，在这收获的季节，我来为你唱首歌。我的好妹妹，心里有苦你对我说，前方大路一起走，哪怕是河也一起过，苦点泪点又能算什么。在你需要我的时刻，我来陪你一起度过。我的好妹妹，心里有话你对我说，不想看到你流泪，不愿你承受着寂寞。漫漫长路我们一起走过， 像一首秋歌。